当当当当，天色是有点暗，气氛是有点蓝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吧？是很简单，算是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。 早餐啊，快点啊！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。不管你睡得多晚，起得多晚，姐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，不管你睡得多晚，起得多晚，姐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。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。

藏在微笑的背后，暗藏危险的轮廓，在你最放松的时候，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，从来不回头。开始的感觉 不会痛，不会痛， yeah, 放在头痛就先做梦，幸福的错觉， 很温暖，很包容。 Oh, 也许还期待，只是致命的冲动，你不懂，我不懂，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？ 按对了按钮，重获了自由，我成了

依赖路的艰辛，就当作必须付出的学习，放下了对着爱情。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，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，学会祈祷，忘掉悲伤，爱的勇气在燃烧，我爱的勇气，我已准备好再次迎接爱的来到，可以再次拥抱，就像手拥抱，敲门去体会感动，属于你我眼前的每一秒，我爱的勇气，我已准备好忘掉悲伤，爱的勇气 真的没关系， 没关系， 我